嘴巴用来宣布结束，手心用来粉碎情书，眼睛用来见证孤独，感情的行为艺术，茶杯用来分叉两副，笑脸用来包装公主，眼泪用来偷偷认输，长久坚强的痛苦。我知道爱情是当天插曲，今天晴明天雨后天到雾，想念的地点两种景致，不要都消失无度，形容陌路明显白骨，像个马路哭的脚步，飞过完美的结束。同样的默契，同样的直觉、当离开你的每夜，再见一遮眼，十有八九我们要崩溃。同样的数字，颠倒的结尾，嘴巴用来宣布结束，手心粉碎情书，眼睛用来见证孤独，感情的行为艺术，茶杯用来分叉两副，笑脸用来包装公主，眼泪用来偷偷认输，长久坚强的痛苦。我知道爱情是当天插曲，今天晴 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，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

到爱你倔强时的语调，还是像孩子一样傻傻的笑，只能说我对你一切都有感觉，感觉告诉我和你跑不掉。 我只知道喜欢看你为我烦恼，因为不在乎再懒得计较，原谅我太爱你才会越闹越糟，生气了也是为了要好好 好好在一起就好，不能为你烦恼更烦恼， 你因为你睡不着，别的幸福送给我都不要， 要再分开我也好，终于明白你有多重要， 爱需要吵吵闹闹，没人像你闹出一场拥抱， 你往哪里走，像温馨的笑貌，还是喜欢你坚强时的骄傲，只能说无条的心谁都瞒不了，只要接近你就平复不了， 我能负得下是美 想象你的世界，比起我们的爱还要小， 问题有多大， 爱就有多大，还有什么大不了，都忘掉。 好好在一起就好，不能为你烦恼更烦恼， 我宁愿为你睡不着，幸福送给我都不要， 好再分开过也好，终于明白你有多重要， 还需要吵吵闹。 曾经真经对剑呼唤，天在哭我在哭，你在何处，往事一幕幕，伤心一幕幕，一